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056集，遗失洞府。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现在知道这些杀人案根本就是人为设计的，跟什么傀儡诅咒完全没有关系了吧？ 满石虎愣在当场，他又看了看那些黑衣人，随后皱眉头，自言自语： 我们被人算计了。 此时明白过来的不只有满石虎，还有精明的潘礼。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何设计挑起门派纷争，想要灭了四大门派吗？ 潘礼的话刚问完，就听到为首那个黑衣人开口说话，声音像是隔着一层面具一样瓮声瓮气，语调却是带着阴森之气。 不是灭掉四大门派，而是灭掉整个中原武林。 他话音一落，人群突然一阵哗然，就见那些黑衣人像是散架了一样突然塌下来，而他们的身体也不见了，只看到无数的蜘蛛爬出来。石虎堂众人纷纷后退，那些蜘蛛迅速钻入了地缝和山缝，消失不见了。展昭忍不住皱眉， 这是重遁之术还是幻术？ 满石虎张大了嘴，站在展昭身边，似乎还有些不敢置信。 这些是什么人？ 展昭收起巨阙，望山上，白玉堂此时站在山顶，他注意到很远的地方有一个黑色的身影迅速隐入了山林之中。白玉堂忍不住皱眉，可见杀黄通的和这次偷袭满石虎的是同一拨人，这个案子并不是那么简单。展昭也皱起了眉头，孟虚风和魏恒通不过是被人利用的棋子而已，真正的主谋是另有目的的。 灭掉整个中原武林吗？ 展昭和白玉堂来得及时，再加上娇娇帮忙，救下了差点丢性命的满石虎。这会儿满石虎也不显得那么精明强干了，他算是明白自己被骗了，蔫头耷脑的叹气。潘礼来感谢了展昭和白玉堂的救命之恩，如果刚才偷袭得手，那么满石虎一死，石虎堂估计也要分崩离析了。展昭和白玉堂询问了满石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满石虎告诉了他俩一个关于傀儡洞府的传说。听完了满石虎的解释之后，展昭和白玉堂告辞离去。石虎堂已经加强了戒备，展昭和白玉堂救得了他一次，未必救得了他第二次，只能让他自己小心了。说实话，他俩闹明白满石虎究竟为什么会中计之后，还真是不想救他，所以说自作孽不可活。回到了武庄，天已经很晚了，武庄多半的人都休息了，展昭他们的院子里众人都在，貌似是苏州知府刚刚离开，众人正在讨论关于那位知府的话题。影卫们应该是先魏亨通一步到武庄报信的，也就是说在魏亨通来装废物之前，包大人已经知道了他的目的，所以在众人看来，魏亨通就好像是来唱了一出大戏，有点滑稽。见展昭他们回来，赵普还挺好奇， 这么晚有进展？ 展昭和白玉堂都瞧着赵普。就见九王爷这会儿站在院子里正踱步呢，怀里抱着已经睡着了的小四子。九王爷这抱小孩的姿势老标准了，边晃还边轻轻拍，小四子估计这会儿就跟睡在摇篮里差不多，舒舒服服的打呼噜。展昭和白玉堂尽量将赵普三军统帅的身份和这奶爸的形象区分开来，坐下将误打误撞救了满石虎以及那些斗篷黑衣人说的要灭掉中原武林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二人说完，就听到一个声音传来：“ 又灭中原武林，闲不闲啊？” 众人循声找过去，就发现声音是从天尊和阴侯休息的房间里传出来的。二老刚才晚饭喝了碗粥，就说困了要睡觉，应该早就睡下了，这会儿是醒了。说话的自然是天尊，而天尊话音一落，另一个声音也传来，是阴侯的：“ 平均每年至少灭一次，给他们发块匾，写上锲而不舍，好不好？” 说起来，中原武林也真是跟小强一样命硬啊，这么灭都灭不干净，匾上应该写上再接再厉。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听声音是陆天寒呢，怎么凑一块儿去了？最后又一个声音传来：“ 阿弥陀佛，这个梗反复用也不会腻哈，糊了。” 糊？ 公孙眯着眼睛瞧着紧闭的房门，林焰火过去推开门一看，好嘛，房间里四床被褥都铺地上了，小虎和妖妖正打盹呢，天尊、阴侯、陆天寒和无沙大师一人坐在一床被子上，拿妖妖、小虎当靠背，正当中一张小桌上也铺了一条毯子，上空几个灯笼鼓正飘着，四个老头正打马吊呢。桌边一个小烤架，上边有烤肉，天尊和阴侯一人手里一串，陆天寒和吴沙一人一杯小酒正喝呢，地上还有几个空酒坛子。公孙之前定下规矩了，凡是超过80岁的晚上不准熬夜，禁止80岁以上的连续打马吊超过一个时辰，过年吃的太油腻了，晚上只准吃素，不准喝酒。展昭眯着眼睛点头，他就说嘛，从刚才进门就闻到一股烤肉味，还以为外头传进来的。 你们还小啊？ 公孙那个气，四个老神仙手忙脚乱收马吊。小四子让公孙给吼醒了，一抬头，赵普赶忙拍呀拍，顺便晃啊晃，很快小四子又睡着了，迷迷糊糊还嘟囔：“ 多吃青菜，不准喝酒。” 展昭和林焰火都扶着额头，这100多岁了，活得跟3岁半似的。白玉堂更是无奈，人家家里都只有一个，他家有俩，他外公平日老正经了，都是被他师父带坏的。四个老头收了马吊，乖乖上床睡觉，就听公孙一声吼：“ 都睡了。” 众人还都挺纳闷，心说不是睡了吗？可随着公孙的声音落下，就听到四面八方各间屋子里都传来收桌子板凳的声音，有几间还开了个门，空酒坛子往外一放，赶紧关门。众人无语。展昭瞧了瞧白玉堂，那意思，你家俩有什么稀奇的？我家有300多个呢。赵普就感觉怀里小四子滚了滚，戳了他一下，小四子迷糊糊嘟囔：“ 悄悄喝，不告诉爹爹。” 赵普哭笑不得，公孙斜着眼睛看自家出的小叛徒，将一众老头老太都打发睡觉之后，众人接着讨论：“ 要灭掉中原武林，这么说不是中原人了，难道是外族？” 孟虚风和魏亨通没准知道。 要不要去问问你那位同窗，他也有可能是被人利用。 公孙因为上次孟虚风烧光了所有灵犀草的事情还在生气，闻言叹了口气：“ 以孟虚风的性格，如果他打定了主意，恐怕谁劝都没有用了。” 对了，你俩刚才说满石虎讲的是什么傀儡洞府的传说？ 哦，是这么回事儿，说是太湖上原本有10大洞府，后来一场地震沉下去了一个，变成了9大洞府。 我一直看书都看的是9大洞府啊，什么时候都冒出一个来？ 满石虎他们之前也没听说过呀，大概1年前又地震了一次，就有渔民传说那水底钻出来好几个新的洞府，都是原先沉下去的。 倒是有可能。 不久前过了一场很大的台风，每次台风来袭的时候，船只都会到船坞内避风，这太湖石无风都3尺浪， 一刮风就根本不能捕鱼了。 展昭给自己倒了杯茶，准备慢慢说。众人听了都点头，是这么回事。 那年台风过后，满石虎发现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吹走了好多船，损失惨重。于是等风停了，他们都派人出去找。 船停在船坞里也会被吹跑，有人捣乱吧？ 的确，满石虎说发现用来拴船的绳索全部被人为砍断了，当时四大门派关系就不怎么低，于是他就觉得可能是那三大门派的人搞的鬼。 这些江湖门派干嘛关系那么差？ 大概是因为抢地盘之类的吧。而且这四家实力都差不多，谁也不怕谁，同时谁也不服谁。 展昭一摊手，众人都摇头。所以说一山不容二虎，这挤了太多门派也是个事儿。 满石虎派去找船的人马有去无回，他觉得不对劲，于是亲自带着人去找，最后在太湖上找到了一艘搁浅在浅滩边的小船，船上只有一个小徒弟。他告诉满石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啊，他们遇到了风浪之后，不知怎么的就误入了一处浅滩，大多数船都搁浅在一个小岛上，那岛屿呈现了一个环形，是个标准的洞府。但是太湖上的几个洞府他们都认识，唯独这个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洞府形状像一只巨大的蜘蛛，上面植被茂密，有洞却没有建筑，可能还没被人发现过。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